但期间亦都同中央来往较多，是获中央高度信任的人。美国俄克拉荷马州一间医院发生枪击案，造成四人丧生，枪手吞枪死亡。塔尔萨市警方当地星期三下午接报，指一名男子手持步枪进入一座医务大楼，警员三分钟之后到达现场时发现有多人中枪。警方说正是确认枪手的身份，估计他年约35至40岁，暂时未知道开枪动机，又说事发的楼层设有医生办公室和骨科中心，相信受害者包括员工和病人。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端午节至到星期日持续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下周初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稍后达到6级，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渐转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偏南风4级，汕头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到12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19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9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956点，跌338点，总成交金额581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86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99点，升4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3.46跌1.18，美团177.6跌4.9，腾讯控股357.6跌2.8，阿里巴巴91.95跌2.65，京东集团222.6跌1.6，东阳光药5.4升2毫，友邦保险79.45跌1.35，盈富基金21.22跌3毫，快手78.8升1.5。海螺水泥35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9.794，瑞士法郎8.149，欧元5.62，加元6.193，新西兰元5.083，欧元8.363。每百日元对港元6.03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81。日经平均指数报27420点，跌37点。港金报1727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4.61美元，卖出1844.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架坏车啦，伟业街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嘅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德福花园。重复多次咧，就系伟业街天桥去旺角，近住启业村嘅慢线咧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去德福花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税务大楼对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

我會落胡椒粉，因為咧係香啲嘅。譬如你食叉燒蛋湯意粉啦， 哇，好味！ 咁你加啲胡椒粉咧，係有一種咧即係野味嘅感覺㗎。 係，我自己去食魚蛋粉嗰啲咧，特別就會加佢台面上面嗰啲嘅辣椒油。 哦，辣椒油要啦， 通常都係秘製㗎嘛，佢會講到明，我哋鋪頭獨有嘅，自己炒嘅，你一定要試下咁樣㗎嘛。係 有正嘅，同埋我食呢一個滑蛋牛肉飯嘅時候咧，我都要滲一啲胡椒粉喺個面度嘅。滑蛋牛肉饭咧就渗啲胡椒粉喺个滑蛋度咯。 咁因为你中意就 唔系有一个野味嘅感觉啊，系啊。 呢个就中式茶餐厅我哋食经常见到啦。我咧去到日本嘅嗰啲居酒屋或者烧肉铺咧、我觉得最开心就系佢好多酱料。譬如我啱啱去紧烧肉店咧，佢面前有成十个酱，佢每一个就话嗱呢一个咧就食牛肉，呢、这个食猪肉，呢、这个食唔知乜乜肉咁样咧，你落少少落去咧就好好味噶啦。好開心嘅，你覺得係？ 係嗱，但係呢一個就係好多選擇啦。你平時譬如話去食一啲即係壽司店咁樣，咁佢通常都唔係好多嘢可以揀噶嘛，你都係豉油加 wasabi 嘅啫。 係係係。 但係你有冇諗過，其實嗰一兜豉油乾唔乾淨？ 我有噶。因为所以唔系成日落咯，因为见到有一啲咧，譬如打开个盖咧，佢入边系全部都系渍嚟嘅咧，原来系19年未换过个樽嘅咁样嗰啲咧。 系啊，你讲到咧就系最近喺网上边就有一个即系网民啊，佢就话：哎呀，我去完一间嘅日本居酒屋度食完饭之后，我吓死咗。 系喺香港嘅日本居酒屋定系日本嘅？ 唔系香港 外地 外地嘅。O K O K O K。 咁佢咧就话咧嗰个你平时咧去食日本嘢咧，佢就系嗰啲好细樽，好似陶瓷黑黑地色嗰只樽啦，咁就可以。掀盖嘅，即系你平时去食点呢时候咧，你通常唔会掀开个盖噶嘛， 系啊，咁倒就算啦， 系啦，就咁倒噶嘛。嗰一位嘅网民咧，就唔知点解佢就打开咗个盖啦，佢就发现，咦，点解有啲毛神神嘅嘢喺个盖入边嘅咧？咁佢睇一睇清楚，咦，原来成个盖都发晒毛啊！你谂下，你食生嘢，你仲要点下嗰啲豉油，嗰啲豉油其实你经过嗰顶，你虽然 有毛菌， 系啦，你未必真系直接掂到佢，但系你喺同一个环境里边，难免你都会觉得豉油系会已经污染咗， 一定污染咗。我睇 Stranger Things 系咁成日讲，Stranger Things 佢系话系一定污染到嘅。 你而家睇剧学嘢喎， 系我学你咯，而家即系将剧嗰啲嘢当现实咯吓。 所以我成日都覺得去出面食嘢咧，千祈唔好望，唔好睇呢啲嘢。你見到啲乜嘢算 得嘅喎？ 唔係，啲人都話噶嘛。你如果入到去個廚房，你會仲驚㗎。 但廚房就一定唔得㗎啦。你譬如話嗰啲即係淨係講醬料啊，或者甚至係嗰度餐廳用嗰啲杯咧、 哦， 其實你都要睇清楚。即係呢啲你可以自己控制，起碼都攞下抹下、 嗯哦。所以咧，成日酒樓咧點都會洗一洗啲碗嘅，碗碗快快。 你係㗎，你係好全面㗎，你係好㗎。 我仲洗嘅時候係捽啊，我洗兩轉嘅。 我超标去饮茶噶，今日全部你洗晒， 系因为你唔使喐啊嘛。 我唔系唔使喐，我都要将啲嘢搬过去佢嘅位嗰度俾佢洗嘅，都要捐过去嘅， 同埋要帮手分啲筷子。 系啦，然后扮咧帮手整翻干佢。 咁啊系嗱，所以咧，我觉得佢酒楼咧，而家啲酒楼咧开始精啊。以前咪嗰啲碗咧咪系白雪雪嘅，而家开始酒楼咧有啲咧 有花纹啊， 有花纹啊，黑掹掹嗰啲咧，好似令你唔觉咧个碗好污糟。 不过如果你嗰啲餐具啊，又或者系调味品咧系干净嘅话，会对嗰一间餐厅加分噶。 系嗱，如果唔好讲调味品啦，唔好讲餐具啦，咪而家咧其实都有一啲嘅餐厅咧，佢系会有一啲即系小食咁样嘅。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譬如话你食面咧，佢喺个台嘅中间咧会有啲菜脯啊，或者酸萝卜、啊， 俾你掂啊，条头嗰啲 系啦，姜啊嗰啲，你哋会唔会夹嚟食啊？ 会、哦，因为嗰阵时系最肚饿嘅时候嘛。哎正餐未嚟啊，是鬼蛋啦、啊！ 夹好多 烂菜都夹两块嚟食下先啦、 啊。嗰啲姜片好好食噶， 但系从来冇谂过佢干唔干净，因为佢嗰一兜其实大家一齐 share 噶啫嘛。 咁佢系独立嗰啲夹噶嘛？ 唔系噶，我食过嗰间系同一只夹噶。 唔係啊，即係佢嗰個夾喺嗰度，即係擺喺個橋頭度噶嘛。 即係唔係俾人自己？ 我唔會自己攞自己筷子夾落去噶嘛。 我唔知道啊呢啲嘢，唔好問我。我淨係嗰陣時已經俾肚餓咧蒙，即係蒙蔽咗啦。 係 啊，我冇諗呢啲嘢。 但唔會食噶，因為我覺得嗰啲好似即係嗰啲橋頭好似 開胃菜。 唔係啊，嗰啲醃咁耐咧，其實佢啲菌已經喺裏邊。 已經死曬。 即係佢已經係個菌嚟噶啦，你明唔明啊？ 即係裏邊已經還掂咁多菌啦。 係啦，咁唔緊要啦。 咁你唔舐個地下？ 咁嗰啲好似益生菌咁啊嘛，感覺上。 益生菌。哇！佢个脑咧自己谂埋啲嘢，觉得啱就算噶啦。 唔好教坏人哋，等啲小朋友学咁点啊？ 唔系嘅，呢个系我自己谂嘅，因为我觉得即系嗰啲桥头你都要即系腌好耐啊。咁你腌好耐，咁唔紧要啦，摆到还掂都系腌啫。 唔系我自己嘅谂法，点解我会食咧？因为你好少会自己去买噶嘛，通常呢啲唔使钱。 錢咧？ 唔使錢，同埋即係你傾下偈嘅時候，有啲咧即係助酒小食係啦，咁啊真係 OK 嘅。 尤其是我譬如日本餐廳咧，佢咪我嗰食拉麵啊，佢咧就話每一張台咧喺前面都有一個咧自己秘製嘅嗰啲咩？辣嘅芽菜仔啊！咁我哋话点解你个位冇嘅？隔篱位有，不如立隔篱位俾你食啦。跟住食完兜面先知道，哇，好好食噶原来嗰啲辣芽菜仔。但系嗰啲又系人哋自己亲手整咁，你觉得是鬼蛋啦？摆喺度都系食得噶啦，冇所谓啦。 唔系咁，你食韩国嘢都系好多泡菜啊，好多啲前菜噶啦。 我成日都问人哋攞噶，可唔可以俾多少少我啊？咁讲， 哎呀，那个超 B 又嚟啦，成日咧乜都要攞多啲嘅，食晒我哋啲前菜啊。 所以而家呢啲前菜咧，以前咪去韩国餐厅咧任摆到你食嘅。逐样收钱啊！而家开始， 我唔中意逐样收钱，我觉得好咧，好老土咯， 好靓啊！正宗韩国餐系饮唔食噶嘛？ 系咯，我好想你开餐厅啊！其实李志刚 系咪啊？ 你肯定好阔绰， 一定好阔绰，同埋咧一定蚀晒大本啊！唔够两个月就执啦，咁讲， 即刻就好开心啦！梦亦是利方，随着小叮当收缩窗缩小的我，入内在慢慢观望，望着巨大吊钟，水花不分西东，呼一呼吸一吸，匍匐自由，慢慢步入食道之中，让血脉抛起我臂环抱，浪接浪冲更高，谁敢挑战？凝霜苦涩，随即消化，穿过心血管，看心跳多壮观，发现内密。Wake up， 快跳进这壮阔宇宙。Get up， 最暗处载满了星斗。神秘之中窥探秘密，梦幻之中我尽温柔。Wake up， 太有需要你去发掘。My sight, let me hold my body tight. I'm working all day, all night. Still nothing's gonna bring me down. What should I turn around? Dude, come a little closer, take a look at me, no sound. 大阵就是这醉，即使伤心痛去，唞一唞，松一松，安抚思绪。万籁寂静，别独心虚。密码在基因里是陷阱，谁要重新陷阱？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欣赏你被默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 有人多 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嗱，本人咧都系第一代文青嚟嘅，咁样即系你之前你唔好扮文青嘅，我已经系文青嚟噶啦，咁样。咁嗰阵时有一位歌手咧，好中意佢把声，就系、是、林志美，所以今日咧拣嚟佢一只咧，可能少啲听嘅，叫做《永远冬天》（Forever Winter）。 永远冬天即系永远都系冇夏天嗰度系嘛？ 系啊，因为你失恋啊嘛。 哦， 你以为梁针针啊？你以为开心啊？永远冬天，因为你失恋啊，你个心永远都伤痛啊，所以咧就永远都冇咧春天、夏天、秋天， 冇阳光， 得冬天就阴阴公公， 阴公、哎哦， 即系等于呢个 Game of Thrones 入边咧决定游戏咧，Winter's coming，Winter's coming。 喂，但系咧其实几得意，因为我觉得而家啲歌咧少啲讲永远乜乜，永远乜乜，以前咧个年即系。大家会讲到永远啊， 尽啲噶， 尽啲同埋永远呢个字好似，哇！我哋一齐永远永到永远啊嘛 ，forever 咁啊。但系而家好似大家都唔会讲，我哋冇可能一齐永远。 听日算啦， 系啊， 如果明天。 而家啲人理智好多啦，实在太多啦。但系咧，讲到林志美嘅《永远冬天》呢首歌咧，其实咧都有另外一首即系比较类近嘅，就叫《永远动听》。原来佢哋咧搭得好近噶，88年同89年推出，所以有啲朋友仔咧都会搞乱 捞乱咗咁样嘅，系啊。但系我中意呢只《永远冬天》嘅一句歌词咧，佢话咧即系索性。狠狠飲光一樽冰水、哦，不再讓我心感温暖。哇！你話幾慘啊，失戀失到咁樣，即係陰鬼公嗰 樣。但係都有人話咧，呢一首歌咧，其實佢個旋律個起伏咧唔係好大嘅，咁但係當中咧亦都係好林志美嘅風格。 好林志美係啊，同埋咧個感覺咧，真係學我話齋，好文青嘅。 係啊，個吉他一響就文青啦。 我孤獨，我傷心，我凍，我失戀。 這個冬天。北风吹走了温暖，任这呼呼风声滋染你最后的再见，冰冻眼泪满面，望着你跟他走远，在我的身边，此刻只有碎叶一片片。当初的恋火不可能重燃，留下是低温一片，穿一身冬衣怎可温暖心里面，索性狠狠饮光一樽冰水，不再让我心得温暖，哪管他以后我在这生自由冬天。永远冬天，这一张冰冷的脸，热与火，爱的歌都消失于某天，身边一切再转换，这冬天便永不变，又在每一天一天都闪出冰冷片段。原来当初恋火不可能重燃，留下是低温一片，穿一身冬衣怎可温暖心里面，索性狠狠饮光一樽冰水，不再让我心得温暖，哪管他以后我在这生自由冬天。心 重现，留下是低温一点，穿一身冬衣怎可温暖心里面，熟成狠狠有光一樽冰水，不再让我心不温暖，哪管怕以后我在这生自由，在冷冬偷挂念，只明白以后我在这生自由，冬天只明白以后我在这生自由，冬天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涉及四宗刑事案的立法会前议员许智峰，去年在保释期间到丹麦公务外访，其后宣布流亡。律政司加控许智峰四项刑事藐视法庭罪，包括误导警方相信他完成外访后会回港受审，亦没有按原定保释条件出庭应讯。案件早前在许智峰缺席下在高等法院审理，今日裁定许智峰藐视法庭罪成。律政司要求判处被告监禁式刑罚，法官表示需时考虑，择日宣判。许智峰涉及的四宗刑事案，包括他连同林卓廷等三人，被指在2019年7月光复屯门游行当日，要求一名市民删去手机内拍到示威者的片段和照片，因而被控企图妨碍司法公正的案件，以及三宗民主派议会藐视案。警务处前副处长郭任树获政府委任为公务员学院院长。行政会议成员、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说，郭任树是合适人选，认为他在警队有丰富管理经验，加上警队出身和中央关系良好，相信公务员学院日后会安排很多国内外学者来院港。葉劉淑儀在一個電台節目說，2019年的騷亂令中央覺得香港構成國家安全威脅，因此獲任命的人需要得到中央充分信任。另外，對於報道引述消息指特首辦主任陳國基可能出任下屆政務司司長，葉劉淑儀形容陳國基八面玲瓏，人緣好，任職特首辦五年樣樣做妥。他又說，陳國基曾任入境處長，與內地關係密切是有利條件，任職特首辦期間亦與中央來往較多，是獲中央高度信任的人。醫療衛生界立法會議員林哲遠建議立法規管藥物零售行業，限制只有持牌藥物零售商可以在招牌上展示藥字，以保障市民不被誤導，中藥店就可獲得豁免。林哲遠說，就有關建議政府未有正面回應。林志源说，根据本港法例，药房和药行售卖药物都要受法例规管，但是市面上有店铺既非药房亦非药行，如果出售第一步或第二步毒药类别的药物已经属违法。他认为以往处理有关零售商违规售卖药物的定罪个案，过去几年寥寥可数，令人怀疑执法是否失效。丹麦举行公投，决定加入欧洲共同防务机制。丹麦是唯一一个并没有参与欧盟国防和安全政策的欧盟成员国，当地就是否取消免除参加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举行公投，近67%选民投票赞成，大约33%人反对。 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说，丹麦的决定表明，当俄罗斯总统普京入侵一个自由独立的国家，并威胁到和平和稳定时，丹麦将同欧盟更密切合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端午节至到周末持续炎热，端午节至到周日是持续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下周初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现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938点，跌356点，成交金额63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87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96点，升4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3.26跌1.38，美团系176.2跌6.3。腾讯控股356.6跌3.8，阿里巴巴91.7跌2.9，京东集团222.2跌2.2，快手78.3升1，东阳光药5.3升1，盈富基金21.18跌3.4，友邦保险79.45跌1.35，海螺水泥34.9。跌2.08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30.05，瑞士法郎0.964，加元1.269，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247，欧元对美元1.065，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647。日经平均指数报27390点，跌67点。港金报1727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6.69美元，卖出184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返伟业街天桥啦。伟业街天桥去旺角，近住启业村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咁而家伟业街天桥去旺角，近住启业村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窝打路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比较挤塞，去沙田方向车龙排到亚街老街，反方向去尖沙咀龙尾排到沙福道对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达之路去大坑东道方向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德雅中学对出。咁喺新界方面，青山公路的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跟住油田东路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博爱交汇处；清水湾道去清水湾，跟住银线湾道回旋处呢一段都系挤塞，车龙排到亚公湾路对开。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石排湾道轻轨中心去香港仔，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至96.9，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有 快乐，有快乐。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Good night, city. 安稳艰难。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仍然好一个夜晚。 CIBS 香港宗教万花同意，华人信仰文化。 原来咧，村校有啲嘅节庆活动都会挂嗰啲花牌噶。举例，譬如话间村校落成啦、毕业礼啦等等咁样。 佢系 CIBS 广播人，香港史后会理事黄敬聪。 Hong Kong Nepalese in Hong Kong sports, Hamra Kalariru. Popular game in South Asia. 尼泊尔朋友制作的 CIBS 节目《香港体坛的尼泊尔裔港人》，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都是同一把口，那把口就是不是我来唱歌，是喜欢讲人，喜欢同人分享。我亦都希望可以在我身边的朋友或者认识我的人都因为我的开心和我的创造，真的可以创造的命运可以感染到他。 Hello， 我是刘小慧，她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好心情经理人》， 我是 Alex 李志刚。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一号风球、啊，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边会有事啊？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咁真係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Hello， 我係黄丹妮。能够演绎到妹姐嘅人生係我最大嘅荣幸，拍摄嘅过程有好多困难需要克服，到最后嘅结果得到大家嘅认同，实在係好开心啊！希望未来有更多拍摄的机会啦！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章、阿土， 你健康噶。 喂，今日呢一位嘉宾入到嚟咧，我发觉一样嘢就系咧，哇，超 B 真系老啦。因为呢位嘉宾咧好年轻，但系其实都咧都做过好多嘢啊！佢就系 Aden 洪座星 ，Hello 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系 Aden， 系啦，你今年26岁， 系， 但系你20岁已经开始即系拍嘢啊，参加比赛系嘛？ 系啊系啊，嗰阵我20岁喺电影学院毕业啦，咁就之后开始就有唔同嘅演出机会咁样。 系，你可以褪后少少，或者太埋。 OK 系啦。 系，咁啊嗱，洪座星，你今年就作为乐坛新人啦，亦都其实你有另一个身份嘅，你参加咗我哋港台嘅新时代奋斗者， 冇错，努力奋斗。 系 点解又会参加，又会系乐坛新人？点解咁两条腿走路咁样嘅咧？ 因为我自己其实点解会参加呢个 program 咧？系因为我自己好想叫做喺演戏上面啦，又或者表演上面再令到自己再升华嘅。因为我以前系一个十分之怕丑嘅人，咁所以我就觉得 OK， 我都系。 几十年之前、啊， 你一出世嗰阵时怕丑，做之后都冇啦。 十分之怕丑， 系咁，所以我就觉得我应该要去呢个 program 识下唔同嘅同学啦，认识更加多唔同嘅老师啦，咁去令到自己更加收放自如 啦。系啦，新时代奋斗者咧就系我哋香港电台咧一个重点节目啦，咁其实一路拍摄紧噶啦，迟啲喺港台电视31就有得睇咁样啦。咁我哋咧新时代奋斗者嘅导师啊，校长就 系 阿倪炳郎， 吓 佢对你有咩评价咧？洪座星。 喺呢个节目入面咧，其实我自己一直地去喺每一场表演上面突破自己嘅，因为咧校长一开始咧就觉得我嘅形象啦，好似好斯文咁，所以咧喺节目入面我系有不断地突破，譬如演一啲叫做卧底啦，又或者 系肚饿嗰个卧啊。 我喺节目入面，我曾经有一次咧，我偷食咗校长嘅 energy bar， 跟住佢话你做咩食我嘅嘢咁样，但其实嗰场戏系因为校长放咗出嚟，系道具嚟嘅。 哦 咁但係呢、哦、但我做戏嘅时候我就唔理啦，我照食啦咁样啦。 咁肚饿一阵冇办法啦，係咪咁真係希望演戏上面有突破。 係啦，咁同埋新时代奋斗者其实就有25位嘅即係参加者啦。都见到你哋呢即係经历咗好多嘅堂之后呢，其实大家嘅关系都好。有冇话边位同学同你最 friend？ 呢个 program 入面，譬如Alex 啦，即系叫做 另外一个 Alex 啦，即系唔系我啦，因为佢都系风头等嚟嘅，因为我去过，即系帮睇过你哋监场啦，佢系风头等，好多同学都好中意佢嘅， 系因为 Alex 系一个比较 俾人感係比較斯文同埋比較親和力強嘅。 哦哦哦，係即係 friend 底嚟嘅， 係 friend 底嚟嘅。咁因為佢都係叫做樂壇嘅前輩咧，因為佢即係已經出咗道嘅一位歌手嚟嘅。 哦，係咩？ 係啊。 出咗道噶啦， 系啊系啊，曾经出过歌、 哦，我请出咗道， 系系系，咁所以我自己作为新人，好多时候我都会私底下请教佢关于作为一个新人啊，或者个歌手有啲乜嘢要注意，或者有啲乜嘢留意嘅位，咁所以我就同 Alex 嘅关系比较好嘅。 哦，但其实本身洪佐星你都已经系即系读电影学院毕业噶嘛，咁嗰阵时电影学院学嗰啲嘢净系拍戏，定系都系做演员噶？ 嗰阵大部分时间其实系学演员嘅嘢多嘅，咁入面都有学导演，但系唱歌啊或者舞台表演是比较少，因为那时候我们学是电视电影的表演，其实在新时代奋斗者呢在这个 program 里面也都学、叫做讲多些舞台上面的表演的、哦、所以我就觉得嗯即管过来玩一下啦， 即管你咪几多人恨都恨唔到入嚟嘅，话俾你听，新时代奋斗者除了有我哋阿狼哥倪炳强做呢个校长之外咧，有好多嗰啲即系教官啦，又有 Alex 嚟监堂啦，即系我啊，李志刚系啊，即系几难得啊，真 系。系啊，仲有好多嘅即系星级导师都有嚟到啦，譬如话有阿 Bang 哥啦、袁富华啦，咁啊仲有阿行队长刘伟恒啦、邓建宏啦等等都有嚟。 哇，都几多啊！ 系啊， 阿 U 都有同我一齐嚟啊！ 系啊，系啊， 哇，咁好犀利！嗱，咁啊，其实即系实际嗰阵时就即系而家就可能喺个呢个娱乐圈当中啦，即系去打滚啦。咁同你嗰陣時真係可能喺學院派嘅，係咪真係完全唔同嘅兩嘢嚟？ 我覺得又唔係，其實有好多相似嘅。我覺得反而係叫做真係入咗叫做有表演嘅機會嘅時候咧，就反而會反省更加多，就係、是、學校學嘅嘢，你點樣去 present 出嚟嘅？ 點樣運用到佢？ 係點樣運用？咁所以其實你話係咪好大分別？我又覺得又未去到，就反而我覺得要學多啲，就係你點樣可以令到自己喺好多前輩面前更加鬆弛，嗯、因為有時候真係見到好多譬如 應該放鬆，唔係鬆弛係嘛？ 對唔住， 見到前輩鬆弛，哇！真係唔得你死啊！真係放鬆，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我傻人都鬆弛啦。 松弛熊啊，松弛系 比较放松啦。咁所以我觉得呢个都系学习调整嘅一个过程。 系、哦、嗱，你之前咧即系踏入去娱乐圈嘅时候，其实就未有呢、這、一个即系大公司即系帮你去做一啲 management 嘅嘢啦，都要靠自己。而家今日去到2022年啦，你就签咗大公司啦，个分别有冇好唔同咧？即系你会唔会即系可以 free 好多，即系唔使管咁多嘢？ 一定有嘅，因为其实而家入到公司咁，其实。公司嘅同事都好好嘅，即系变咗好多，大家会唔大家一齐 support 你嘅时候，你自己就可以真系好专注做自己嘅表演多啲啦。因为以前可能有一段时间 freelance 啦，咁就要自己不停地 send CV 啊，不断地去倾价钱啊， 碰壁啊，不断系 啊，撞到一鼻子灰啊，咁样啊，好惨噶，系啊系啊。咁而家就唔使啦，交晒俾公司啦。 系，即系佢哋就帮你安排，咁我就可以好专注，即系譬如 casting 啊，或者表演嘅时候专注喺表演上面多啲咯。 即系可以俾个 hint 就系佢其实阿洪佐星就都算系咧，容祖儿啊、阿 sa 或者阿娇嘅师弟，系啦。喂，不过你点解会入到呢间公司嘅咧？ 其实系一个一个几巧合嘅机会，就系、是、我嗰阵咧，大概12月嘅时候啦，咁咧我就10月啦，咁咧我就系有机会拍到阿张敬轩前辈嘅 MV《On My Way》咁样，咁跟住拍完之后啦，咁就因为导演就问咗我话，佢哋有兴趣，你有冇兴趣啊？咁样，咁我就即管去同英皇嘅。 唔准讲大字名噶、 哦，对唔住，对唔住， 你话 同唱片公司， 唱片公司得噶啦，系啦，我好似俾个红正佢踩，然后佢一踩中咧， 你就叮叮叮佢， 我跟住震晒人 咧，做个红角色，红角色 ，OK，OK， 咁我就去咗呢个唱片公司啦，咁咧就加入咗佢哋啦，就系、是、咁样啦。 但系你有冇参加过全民造星噶？ 我、哦、有啊，其实我嗰一 round 系你嚟做， 哦，即系第二季， 系啊，第二季， 你系跳到癫咗个嗰 只，我哋 Team B 咯。啊，跟住打鼓，你记唔记得咧？ 记得啊，系啊，系啊，你哋好。其实我觉得第二季咧，其实系好劲噶，即系全民造星，因为个个都系咧扯到行啦，同埋你哋好似每个礼拜唔知录几多集啦，但系每个礼拜咧，佢每一 team 咧系要预备三个 performance。你叫我哋去 perform 啊！你叫 一個都嫌唔同， 一個月做一個都夠死啦！佢一個禮拜要排三個，係咪啊？ 係係係，因為我哋嗰陣確實係時間上面我哋幾扯嘅， 好 tight。 係係，咁我哋嗰陣係你當大概10日啦，我哋就要 完全地一個新嘅編舞， 新 嘅新 個concept idea 係啦。 咁所以嗰段時間嗰幾個月係真係係好攰嘅，但係真係好開心。 但嗰陣時我都睇好你，因為你咧夠高啊。 哦， 够高又同埋够晒台型咁样， 突出啲啊嘛， 突出啲啊，系系， 高位争好远嘅。咁你咁忙点拍拖啊？ 所以咪凭实力单身咯， 同、哦、自己拍拖先咯。唔系，当你事业有成嘅话咧， 就好多噶啦。 吓、啊， 冇啊，好多咩？ 好多工作，好多心情， 好多工作。 喂，嗱，洪座星，咁啊，而家手上有你嘅新歌咧，叫做《凭实力单身》。喂，你揾到支好丑喎！作曲、編曲、監製都是徐浩，他是監製過很多大歌啦，即是 Big Song 我意思啊。咁啊，填詞就是陳耀森。咁呢個憑實力單身是講咩 嘅？其實呢一首歌是自己的故事嚟嘅，因為我嗰陣有一段時間啦，暗戀咗一個女仔四年。咁但係咧，我是屬於嗰種喺感情世界唔夠膽主動嘅嗰種人嚟嘅。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因为我嗰阵节目嘅时候，好多人对我嘅认识就系觉得好似我对于情感嘅世界零知觉嘅人，咁我就觉得应该要俾大家知道，其实我系有中意人，但系只不过我唔知道，又或者有一啲藉口俾自己而冇跨出嗰一步咯。 哦， 系啊，系啊， 咁你个样都似啊，真系。你都係似嗰啲 buddy 咧，即係嗰啲女仔永遠都同你講好多秘密啊、 姊妹啊、 閨蜜嗰啲嚟講過嚟嘅，即係我唔會覺得你男朋友嗰啲咯，好似咁嘅時候係咪噶？ 我覺得都係有啲嘅，咁所以咧，我係習慣咗就係，如果我真係中意嗰個人啦，咁我係會同佢唔會好 close 地做到好 close 嘅朋友， 保持距離， 保持住距離嘅， 好煩啊！ 所以係好難搞嘅，真係 即係唔會好 close 地做好 close 嘅朋友， 係啊，真係好難嘅，即係因為我點講咧？ 但你咪好多秘密咯，你人生好多嘢收埋咯。 又唔會嘅，因為我好怕俾人 friend zone 嘅。如果我中意佢嘅話， 哦 friend zone 即係撥咗去 friend zone， 係咁，所以咧即係譬如呢首歌嘅故事，呢一位女主角啦，就係我哋都未去到真係好朋友嘅關係嘅，咁所以就覺得寫呢一首歌。雖然我呢一刻我都唔知道佢知唔知我寫俾佢嘅。 哦，你係呢個真人真事嚟嘅喎，真係。 係啊，係真嘅。 哦。 四年前咪22岁嗰阵时， 咦咁有数得计喎？ 系边个咧？ 嗰个人听到之后可能就估啦， 估都系我自己， 就系我自己， 即系唔系估，其实嗰人估到估系我咁啊冲埋嚟。嗱，但系你会唔会好多啲女仔都系同你系摆咗去 friend zone 嗰啲位嚟嘅？其实， 其实又点讲？我觉得。我個人好容易俾人覺得好易傾到偈嘅，我覺得咁，所以咧好多人咧就會主動走埋嚟，好多女仔 成日笑佢啫， 唔係啊，你唔覺得好大魚病咩？我人咧成日俾人覺得咧好容易傾到偈嘅，我覺得我覺得有人覺得繼續 咁跟住咧，然之後咁，所以比較多女仔係會覺得可以同我做到好朋友啦，咁所以。只要我自己真系中意嗰人啦，我就真系唔识得同佢讲嘢嘅。我系反而有呢个问题， 即系你朋友都多嘅阿洪座星 啊，系我多嘅。咁但系真系我中意嗰人，我就真系唔识同佢倾偈咯。 唉，系嘥气啦。 等哥哥教你啊， 你同佢倾多啲偈，你由朋友开始慢慢变成情人咪得咯。 可能系咁样 讲就好容易咯， 其实好难。 系你要自己踏出嗰一步，其实好难。即系譬如人哋嘅侧边嘅幕发生，你咁样做咪得啦？但系到最后其实我做嘅，即系其实我就系惊嘛，系咪先？ 佢就系要口震啊嘛，嗰刻 系 咁咪唔好震咯。 但冇噶，即系我试过咧，就系、是、譬如对方复我 message 啦，我开心咗一晚嘅，跟住又或者跟住我就会同啲 friend 倾，喂，我应该点样同佢讲嘢，佢应该点样令到佢可以讲多啲嘢俾我听咁样啦。即系我系属于嗰啲每一同我中意嘅对象啦，我每一刻我都要问我朋友点样倾偈啦。 其实洪座星啊， 系 人都系咁噶。个个都系咁噶，个拍拖咧都系同啲 friend 咧 buddy 喺度倾，倾完之后睇下点样复噶咋。 但系你咪会自己幻想好多嘅人咧，即系白日梦或者成日都谂啊，我咁样复佢会唔会其实喺呢个 moment 嘅时候就谂紧另外一样嘢，会唔会咧？ 我会嘅，我会谂紧，我咁样讲完佢会唔会 dead air 或者唔识得复我咧？ 或者唔睬你以后， 系 啊，系即系我会好惊嘅。咁但系咧，我又。好奇怪就係我啲朋友會成日話：喂，你講得 flirty 啲啦，你等人哋明白你嘅心意啦。但我又 send 唔出嗰啲咁 flirty 嘅嘢。 係啊，我都明啊，呢樣反而 好難， 即係好 即係點講好露骨噶嘛，好似俾人知道你嘅心，好似好似突然間冇著衫咁樣。 你经常都唔着衫噶， 你屋企就会咯，系啊。喂，咁啊，徐浩系你嘅监制啦。咁啊，洪佐星，你唱呢一首《凭实力单身》嘅时候咧，阿徐浩有冇俾意见你咧？ 有噶，因为咧，其实一开始录嘅时候啦，因为我收到 demo， 佢嘅 beat 啦，或者节奏系比较密啦，或者比较 啲字密嘅， 系好密嘅。咁所以咧，我喺咬字上面咧，其实徐浩帮咗好多，因为佢密得嚟咧又好快，佢嘅 beat 咧又好特别啦。咁所以嗰阵系真系花咗。成好长时间去练呢个咬字咯、 其实我都可以帮你嘅，因为头先我发现你有啲咬字有啲问题， 上翻堂先， 慢慢就可以咧改进噶啦吓。咁不如一齐听下呢一首啦，洪佐星《凭实力单身》。 用心，我需清楚知道你肯承诺，讲一世缺乏信心，又好想可跟你接近，从认识一眼震撼至今，藉口多不敢去探你的吻，浪费或糟蹋爱情能力亦满分，痛你痛一世，难道我惊羞愧？专注工作不谈情感，一手抛得，时机正在荒废。越渴望一切，越只字不提，越错乱跟你实际，越被你放位，越对自己狠批，连单身指数都要凭实力计，等你的短信持续放不低，极渴望一切。心，我想开始竟要你等，闲话中给我暗示有心，时刻的关注早现着约人，拖一世难道我怕枉费，所有感觉竟然情愿收于心底，时机继续荒废，越渴望一切，越只字不提，越错乱跟实际回避你方位，越对自己狠批，连单身指数都要凭实力计，等你的短信持续放不低，越渴望一切，偏偏也信底，我想行动又怕关心太出轨，爱情遇上阻滞，缓缓兜圈慢慢尊贵，期望得到安慰，动人情节空想到底，恋爱开关制如情难自制，按错掣什么都会白费，害怕尽毁。 OK， 我觉得我喜欢你这首歌，即是以新人的姿态来讲，即是都挺有实力。 啊，多谢多谢。 是啊。那徐浩即是唱歌都好厉害，有没有过几招给你？ 有的，其实呢我成日呢会无啦啦夜晚呢就会将我自己录过的demo 啦 ，send 俾佢， 系 send 俾佢，跟住然之后佢就会好好咁样指导我咁样啦。 系即系咧，有一个咧识唱歌嘅监制咧，佢可以唱俾你听噶嘛，咁你就可以学翻，其实系易搞啲嘅，系啊系啊。 咁所以系咪嗰四日录音就系佢一路唱，你又唱，咁样大家就喺度切磋咧？ 又。 其實接近嘅，但又未去到佢要唱一句教佢唱一句嘅，因為我自己喺入面叫做放咗一啲自己中意嘅嘢入去，譬如後面有一個升 key 嘅位啦，咁嗰陣我同監製傾，我就話佢呢一句叫做害怕盡位啦，我不如試下俾我放呢一種演繹嘅方法去呈現呢一句嘅歌詞咁樣，咁徐浩都好好嘅，佢都 support 我就你試啦咁樣。 哦，即係有曬設計嘅啦，成隻歌 OK 係啦。咁啊，嚟緊嘅日子咧，你又繼續要做呢一個咧，即係新時代奮鬥者啦，係咪仲有幾耐會拍？ 仲有兩日。今晚同埋聽日， 哇！ 今晚仲有， 不過仲有其他嘅課程， 仲有第二啲課程， 係啦。今次就演藝課啊，演技課係啦，之後都仲會有其他嘅課程嘅。 咦？咁啊，洪卓星而家你又真係又唱歌做歌手啦，咁你又中意拍嘢啦，咁你其實有冇最中意邊樣嘢嘅？ 其實我覺得兩樣嘢對我嘅吸引力唔同咯，因為做戲係你可以演繹一個角色嘛，但係你唱歌你可以直接分享屬於自己嘅故事，我就覺得兩樣嘢對於我嚟講嘅吸引力咧係一樣嘅。 咁啊，爹哋媽咪有冇點樣即係嚇支持你啊，或者即係啊聽你嘅歌啊，定點啊？ 佢哋一開始咧就係、是、我同佢講喂，我出咗首歌啦，咁佢哋咧就同我講哦係啊咁樣啦，跟住咧但係我有時夜晚即係翻屋企啦，佢哋就會偷偷地好細聲喺度自己播咯。 哦，好 sweet 即係已經買咗你嘅歌啦。 即係佢哋會 YouTube 幫我幫係 係 係 幫 你加 view 數。 係啊 係 係。 哎，即係都係啊，因為我屋企人又係咁樣嘅，佢話咧佢以為咧開住個收音機咧唔理佢自己去做嘢咧就係計收聽率噶啦。即係屋企人嘅支持係好鬼正嘅人。你會發覺 好 sweet 嘅，即係佢唔講咩，但係其實不停喺度聽啊，不停喺度幫你睇嘅 MV 都係一個好窩心嘅行為嚟嘅。 咁你要繼續努力啦。 係要啊。 嚇，咁啊，遲啲喺呢個新時代奮鬥者再見你喎。 好啊，好啊。 好，今日唔該曬 Adrian 洪卓星嘅 ，thank you。 Thank you，thank you。 有可能發生五級左右餘震。丹麥舉行公投，決定加入歐洲共同防務機制。丹麥是唯一一個並沒有參與歐盟國防和安全政策的歐盟成員國，當地就是不是取消免除參加歐盟共同安全與防務政策舉行公投，近六成七選民投票贊成，大約三成三人反對。丹麥首相表示，丹麥的決定表明，當俄羅斯總統普京入侵一個自由獨立的國家並威脅到和平與穩定時，丹麥將會與歐盟更密切合作。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端午节至到星期日持续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下昼初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022点，跌272点，总成交金额701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93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19点，升6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3.66跌9.8，美团178.9跌3.6，腾讯控股358.6跌1.8，阿里巴巴92.15跌2.45，京东集团221.8跌2.4，快手79元升1.7，盈富基金21.26跌2.6，友邦保险79.75跌1.05，东阳光药5.28升8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9.804，瑞士法郎8.148，澳元5.62，加元6.194，新西兰元5.084，欧元8.369。每百日元对港元6.03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67。日经平均指数报27413点，跌44点。港金报17300元，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8.66美元，卖出1849.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离开是为了可以再度回来。你有啲乜嘢感情疑难啊？逢星期四 Made in Hong Kong Love in Hong Kong Season 3。 我觉得咧，听众咧唔应该将我哋呢一个 Love in Hong Kong 咧对号入座得太多嘅。 系啦，唔可以谂得太负面嘅。 点解咁讲咧？ 因为今个礼拜咧，我哋嗰个题目咧系爱一个上一课啦。咁我哋开放呢个咧感情修复集，即系每一个人喺感情当中咧都会学到一啲嘢嘅。咁我当中就写到咧，可能有啲技能咧，你都要多谢你嘅前度噶嘛。跟住好多听众就问啦。 有咩技能呢？ 各方面啦，嗱，譬如我自己咧，学到系咩呢？杀晒啲标佢， 系但系未啊？我都话佢咧呢样嘢学到。 因为我以前咧系真系咧要攞账，攞住张电费单去嗰度交钱嗰啲嚟嘅，即系我因为我唔系好信自动转账啊嘛，系咪？咁自从咧识得网上面交费之后咧。哇！所有嘢都網上交費， 係 好方便。但係咧，第一重係難搞嘅，要去便利店揾咗部機，打曬啲資料，攞咗嗰張嘢，又要上網，仲有咩？係搞到即係好煩嘅。但係因為呢一 part 嘢有人幫啊嘛，咁咪唔覺得煩咯。咁之後就而家好好用啦。 你冇話好似以前連嗰啲網上理財嗰啲你都唔搞噶？ 我咧咪後同你講嗰啲嘢咧，你可以唔好咪前話翻俾人聽。係。我以前是没有网上理财的。 其实这个都真的要多谢前度。 是 。即是你不可以只是记住前度的不好，其实他都有帮过你很多东 西。我次次都是记住你好的地方的。 咁你係好人啊，真係。 因为通常都理非人啊嘛。 唔係。 嗱 咪后嘅嘢。 唔可以再咁咪后嘅嘢啦。 我非人。 我非人㗎。 我非人我都痛㗎。我伤非人添啊。我唔係我非人就唔痛㗎嘛，係咪？我都会唔开心㗎嘛。 唔係，不过我都觉得嘅，即係你同一个即係另一半啦，你一齐咗咁耐，难免真係喺佢身上面学到好多嘢嘅。即係譬如话啦。我自己的例子呢，就是我会觉得呢，你的另外一半喜欢的东西呢，你多多少少都会学习了一些。因为你要投其所好嘛，譬如你要买礼物，那你都要知道他喜欢什么的，那你自然都会起码都钻研一下，不是你买错了都是拿来搞的嘛。 哦，那我是我都听过一些人呢，即譬如可能知道你最紧的那个对象，他譬如可能很喜欢听歌的，他即刻就将他喜欢的 playlist 放在自己度。我都好中意听呢啲歌噶， 哎呀，你又啱，你要听呢首歌， 哎呀，咁巧噶， 将嗰一扎歌手嘅 CD 咧摆喺个听嘅当眼处， 系啦，叫你都知咧， 又又，你又中意佢噶，系啊，我中意咗好耐噶啦，其实啱啱先摆啫， 跟住明明唔中意嗰套戏嘅，但系你知道佢中意，你都扮晒嘢陪佢睇。 都系嘅，其实我觉得呢样嘢咧，女仔好犀利嘅，因为好多时男仔咪好中意睇， 男仔都犀利， 睇啲英雄电影咧，咁你女仔有时即 系系 superhero 嗰啲， 咁但系有啲女仔咧系会陪个男朋友入场，兼且有啲女仔咧好啲嗰啲，直情系会咧预先做定晒功课啊，即系可能或者唔好意思啊，我知道待听日去睇呢套戏，不如你可唔可以同我讲少少 background， 我惊我即系等到期时咧入到现场咧 唔够投入， 我唔知讲紧咩咧，我不停问你又唔好意思啦，咁我觉得呢啲好啊，啲女朋友 系你为咗另外一半去学习好多嘢嘅，哦，咁你咁样讲都系啦，你恋爱之中你为咗会取悦佢，其实你会学譬如学煮嘢食啊，学整蛋糕啊，这个都系一个。意外的收获咯，就是你学识咗煮嘢食咯。 系啊，我都试过有一年咧，我生日啦咁样啦，咁啊佢又送咗个蛋糕俾我，咁然后我再旁敲侧击问咧，原来佢系咧嗰日请我假， 系 朝头早咧去咗去一个整蛋糕嘅 course， 咁你整蛋糕嘅 course 唔系净系教你整噶嘛，只要知个蛋糕俾咗你噶嘛，咁啊用咗一日时间整个蛋糕，夜晚送俾我。 系啊，嗱你咁你就学习咗整蛋糕， 但我唔中意食蛋糕嘅。 喂 呀，咁你都要感恩对方咁样做呢样嘢， 直情感谢都未嚟得切啊！ 所以我覺得感情當中是很開心，即當然有些是很好嬲嘅，學咗啲嘢就哇搞錯，原來咧，譬如另一半原來很叻，即係時間管理大師嚟嘅，點樣呃你啊？點樣用啲唔同嘅嘢啊？ 哦，係。 咁你就學識咗咧，我以後唔信佢啦，我要點樣 check 住男朋友啦咁樣。咁呢啲傷痛嘅回憶咧，都令到我啲朋友係會學習到噶。 係啊，嗱，我有一個即朋友嘅例子就係，即佢咧自己就。成日都覺得自己可以改變到另外一半嘅，即係成日都覺得，哎呀佢喜歡啲不良嗜好唔緊要噶，我哋將來咧即係我會慢慢感化佢嘅，咁佢總會改噶。結果感化咗五六年之後，其實係佢自己浪費咗青春，然後佢就醒覺啦。其实系冇可能改变 一个 人的， 其实冇意思嘅，你改变一个人，但系若果嗰个人都为你而自动改变咧，又另作别论啦。 所以就无需要夹硬改嘅，佢改到咪改咯，改唔到你咪自己谂下有咩办法咯。 所以有啲朋友拍拖咧，即系可能佢好唔中意对方，可能吸烟咁样啦，咁我唔中意食烟嘅时候咧，即系成日每日都同佢大吵大闹，你仲食啊？你仲食啊？同佢分手，你仲食乜乜？其实冇用噶，即系你每日同佢闹交， 真 系 会分手 嘅。系啊，因为你每日用一个咁样嘅态度对对方嘅时候，其实。即系对比你自己，人哋每日都闹你一样嘢嘅时候，你都会同佢对抗咯。我系中意啊， 同埋你会伤害咗之间嘅感情咯。 系、啊， 系啊，无谓啊。 系啊，另外一个我觉得即系喺爱情里边都学得到嘅，即系技巧或者一个领悟啊，就系外母外父政策好重要。 系， 因为嗌交嘅时候咧，佢就可以帮你出一把啦。佢就可以帮你即系帮帮口或者喂，点解咁耐唔见你？吓揾下佢啊，咁样咩事啊？你哋或者佢会通风报信俾你，喂佢翻咗嚟啦，你如果要杀冧你就上嚟啦，咁样。 咁即系话其实你有用到啊？ 曾经咯， 因为你其实你咁样讲法，你真系好明显系有用到咯，有送嘢俾啲即系吓。 唔系我 系 有另外一半有行呢个政策， 我觉得鸡髀打人牙教软，佢做少少系必须要嘅，即系当然唔系假啦，即系你要真心嘅去做系好重要嘅呢样嘢。 咁啊，超 B 你学到啲乜嘢咧？你咁多段嘅感情 嗱，我学到一样嘢就系话要忍耐咯。呢个好紧要 的，你而家好实践到出嚟。 唔系，我觉得因为咧感情咧，即系你拍得好多次拖嘅时候咧，你好多时都会用一样嘢嘅，就系、是、永远都睇自己行先嘅。喂，我唔中意，点解你唔理我嘅？点解你唔乜乜我嘅？点解你唔就我嘅？点解乜乜乜？咁但系咪先？你所有嘢你望住对方冇就你冇对你好嘅时候，你系咪做翻咁多俾人先？你系咪？ 你有冇就到佢先？ 你有冇就晒佢所有嘢？佢想要嘅时候，你咪俾晒佢先。如果你唔系嘅话，咁其实人人系平等噶啦，公平噶啦。咁你每一样你都要咁样去，净系为自己而着想嘅时候，其实系冇用嘅呢样嘢。咁你咪学懂一样嘢就话，其实每段感情每个人佢都系个个体嚟噶嘛。你咪要接受咯，你咪去从佢嘅好当中你去啊，其实佢呢样嘢好呢样嘢好，究竟呢个好可唔可以 cover 到个唔好先？咁就得啦。 嗯。 所以阿超 B 咧感情咧佢系赢晒，其他做嘢你快啲。 咁都好啊，起码都一样嘢有 咁啊，系起码有一样嘢，起码 敢答啊。嗱，不过咧，我觉得咧，即系感情上边咧，即系你要学习咧，另外一样我觉得重要嘅就系你要学识点样睇人啊。即系你经历过好多嘢，即系你可能你一开始中意嘅，嗱，我有一个既定嘅即系形象，我系中意嗰一 type 嘅啦，有晒呢啲条件，然后发现你慢慢去到唔同嘅感情阶段之后，你每一段感情里边会发现，咦，其实原来呢样嘢唔 work 噶。咁你下一段嘅时候咧，你就要调整自己啦，跟住再拍拍下，哎，都唔 work 喎，你又要再调整，最尾你先至真系做到一个最完美嘅即系感情出嚟咯。我觉得， 或者一个对感情嘅看待嘅方法咯，我会觉得其实就唔好麻木。即系有阵时候我哋都会被咧嗰一种感情嘅魔力啊，爱情嘅牵引咧，系搞到自己麻木咗嘅。 系 咁，同埋咧就即系譬如我自己为例咁样啦，即系我会觉得，哎，我惊负累咗人啊，都系唔好分手啦，拖咗佢咁耐，都系唔好分手啦。但系到头来，其实咧你系想分手嘅话，唔该快手， 系啊， 有冇都累咗自己啊，累埋人，咁搞到人嘥鬼嘥人哋啲青春，又嘥埋自己嘅青春。 喂，咁你咁讲咧，其实我又觉得我自己发掘咗自己一个技能啊，就系可以睇穿人哋系咪讲大话。 咁叻嘅， 因为已经经历过太多段嘅关系里边，佢系讲大话。 即系你见过太多讲大话嘅人。 系啊，然后当佢一呢句说话出嚟，诶，我同佢系朋友嚟噶咋，你唔好谂太多啦。开始个雷达就着咗啦。 哇，好嘢喎！ 系啊，所以你喺过往嘅感情里边，其实有好多嘅嘢你系学习到嘅。 系啊，所以我觉得即系听众们咧，即系每一次拍拖嘅时候咧，一定会有啲嘢得到嘅。咁我哋唔系净系讲佢衰嘢噶嘛，得到 好嘢都得噶， 好嘢都系正嘅， 咁有好多好多啲就系水蛇春咁长。我哋听首歌之后咧，就系读出大家嘅 message 啊。停留在这分秒间，遗忘实在的界限，无疑让爱不会给推翻。错分的手该早已放开，如今日再悔改。遗憾亦不可变改，你的好友充斥我脑海，偏偏当失去，才念旧不懂节哀。如眼潜入破空间里面。 情或是线，而随残破缺点。我愿能以后捉紧你的手，到末人世外一起拥抱永久。从前讲好的给不到的，过错失的，只盼亲手可挽救。那对不起，不敢讲，最终可开口。同游在这分秒间，从无最新的界限，无疑让爱不会给真假。共你约定新世界抱紧，如这生命气氛。幻象片片随真，共你度每一秒是永生，编辑多一吻，让美梦数位里重温重奏，全部珍惜的片段，人如何近或远，仍留存这爱恋。世界都不必看到，以后我再虚无，只需感觉你多好。我愿能以后捉紧你的手，告别全宇宙，一起拥抱。失世的界限，无疑让爱不会给推翻。 张敬轩嘅呢一首新歌啊，蔡勒斯的爱，继续我哋咧即系 Love in Hong Kong 嘅时间，读出大家嘅 message。阿土先啦， 呢度有位听众佢就话学识咗啲咩咧，就系唔好咁快咁认真啊。佢话入咗大学之后咧，先知道原来仲有好多好嘢噶。嗱、 啊， 佢面佢面， 即系佢意思就系中学就唔好咁快咁投入。 系啦，佢话系更适合咁解，即系会揾到更加适合嘅人。哦、又真系嘅，其实你见我好多咧，即系身边嘅朋友仔，即系譬如话中学拍拖啦，咁大家都以为。中学拍拖初恋就一定可以到老，系冇呢件事噶。 有嘅， 少 啲咯， 少咯。 系呢边有位听众咧就话啦，学到咧感情系唔可以强求啊，分开咗咧系冇得再复合噶啦，咁讲。 系，因为有个缺口喺度啊嘛，点都会硬系硬住啊。 系啊，所以有啲朋友都话啦，勉强系冇幸福嘅咁样。 系啦，呢个都有讲就系话学懂从对方嘅角度去睇同一件事，仲要学识得忘记伤痛，继续勇敢向前走。 系。亦都有啲朋友就话啦，感情路上咧，佢学识咧就系因为中意佢，所以未开始咧先放手，唔好浪费咗佢嘅青春，同埋累咗佢。 咁又好似好 sad 喎， 同埋好似对自己好唔公平咯，做乜唔俾佢机会自己开心咧？ 系都系嘅。 系呢度呢位听众佢就话，学懂被爱，才会知道怎样去爱。有好多嘅即系情路上咧，总系会将你嘅另外一半摆喺好高嘅位置，即系你所有嘢都系为咗佢牺牲啊，做好多嘢。但你忘记咗自己，到时你就会即可能 你会觉得自己好似好卑微咁 样。系呢边有听众咧长少少噶吓，佢就话啦，可能咧系我本身咧性格从小到大咧都好识得感恩咯，同埋咧比较容易相处，而且缺点咧系嬲人唔耐和，咁所以咧即使咧冇结果嘅人咧，我都好少会记恨呢啲人嘅过错，咁我只会咧记住佢哋曾经对我嘅好，例如咧混浪嘅时候咧或者唔舒服嘅时候咧，细心照顾咗个自己啦，教识佢打屎碌架啦咁讲，咁亦都教识咧佢。去揸电单车啦，打篮球啊，亦都教佢咧可能唔识嘅英文啊、日文啊、法文啊咁讲，或者其他感到兴趣嘅嘢嘅，亦都教到佢好多咧，就系、是、学习一啲软件啊，嗰啲修图软件啊之类啦咁讲。咁所以咧都多谢晒咧，即系以前教过佢嘢嘅人，亦都好多谢佢哋教到佢唔识嗰啲嘢啊嘛本身。 哦，咁即系其实系咪佢好多男朋友咧？即系经历过好多段，咁样都啱嘅，系咪？呢个 Louisa 佢话可唔可以鼓励一下佢？佢好似好唔开心啊！ 系 加油、啊， 加油，努力。 唔系真正咧，可以咧帮到自己嘅系你自己， 系 啦、 啊， 千祈唔好再系钻牛角尖咧，即系喺一啲唔开心嘅事嗰度吓，听嗰啲美言康康啦， 就是、开心啲噶啦，正面啲。嗱，都有听众就话学识咗沉默啊。 哦，呢、這个都好紧要噶，喺一段感情当中咧，你学识咧几时收声都好重要。 可以咁讲啦，但如果两个都沉默嘅话咧， 咁就冇交流噶啦。 嗰一种嘅 silence， 嗰一种嘅寂寂咧，系好得人惊 嘅。所以嗰种嘅沉默系适时、适当地沉默。 有少冷战 feel 添，谂起两个都沉默嘅话。 系啊、嗯，其实大家都唔讲嘢就冇交流，冇交流就自然冇噶啦， 冇感情啦。 系啊，就淡噶啦。 系呢边亦都有话咧，就学懂喺对方嘅角度去睇一件事啦，仲有学懂咧就系忘记伤痛，继续勇敢向前走。 呢个一定要忘记伤痛嘅系。 系啊，因为有好多嘅朋友仔，即系佢喺分咗手之后咧，成日都会觉得系自己问题。 系啦，痛一阵得噶啦，你怪责自己怪责一阵得噶啦，五分钟之后搞掂。 然后你要谂系佢蚀底，系佢走步， 都可以嘅。阿 Q， 但我觉得感情呢样嘢真系有时你离开嗰、那个一段感情啦，你唔好俾太长嘅时间沉迷咗去转个牛角尖， 即系失恋嗰个感觉。 系啊，你转得牛角尖太耐嘅时候咧，你永远都好似走唔出，同埋你遇到就算遇到另一个好啊，你都会觉得。唔得噶啦，算啦， 会自卑啲咯。 即系如果你咁样成日苦口苦面啊，又或者沉沦喺以前嘅感情咧，即系爱神啊，想射啲箭俾你啊，嗰啲箭都掉转头走啦。 同埋你唔好觉得另嗰个人系会觉得你，哎呀，佢真系好惨，佢个样好可怜啊。 唔会噶，佢唔会可怜你噶。 系啊，你唔会吸引到佢咯，同埋 甚至冇人唔会可怜你添啊。 系，所以一定要自己锡自己，千祈就唔好虐待自己。 系，其实跟住有听众都话啦，其实每一个前度最好就咩，可以令自己进步啊。 系。系呢一个系好重要嘅，即系你要喺错或者喺失败嘅感情里边学习到啲嘢，然后你去增值到自己。 系啊，千祈唔好净系徘徊，即系话点解佢唔爱我？点解争持喺嗰个咧分手嘅理由啊？或者可能对方同你讲分手，点解系咪佢有第三者？系咪算啦？已经过去咗，由佢。 同埋有阵时系可以冇理由噶、 哦， 即系佢分手系可以冇理由噶。 我知道 啊，系啊。你唔好成日都喺度指桑骂槐啊！我俾你听， 我净系话我知啫嘛。 系啊，咁希望大家喺感情嘅道路上面都揾到即系自己应有嘅方向，同埋揾到咧即系爱情嘅真谛啦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涉及四宗刑事案的立法会前议员许智峰，去年在保释期间到丹麦公务外访之后宣布流亡。律政司加控许智峰四项刑事藐视法庭罪，包括误导警方相信他完成外访之后会回港受审，亦都没有按原定保释条件出庭应讯。案件早前在许智峰缺席下在高等法院审理，今日裁定许智峰藐视法庭罪成。律政司要求判处被告监禁式刑罚，法官表示需时考虑，择日宣判。许智峰涉及的四宗刑事案，包括他连同林卓廷等三人，被指在2019年7月光复屯门游行当日，要求一名市民删去手机内拍到示威者的片段和照片，因而被控企图妨碍司法公正的案件，以及三宗民主派议会藐视案。 运输署宣布，由今个月17号起延长便利措施到今年12月31号，以协助香港车辆牌照过期而滞留内地或者澳门的过境车辆回港接受车辆检验和续领香港车辆牌照。合资格过境车辆可以在指定日子经港珠澳大桥口岸驾驶回港，并使用指定路线将车辆停泊在大桥香港口岸的指定停车场或者指定地点，然后由车主自行安排的拖车服务将车辆拖到本港的指定验车中心验车，再办理续牌手续。符合申请资格的车主需要在已定车辆回港日期前的两星期向运输署提交申请，成功申请人将会获发批准信。详情可以浏览运输署的网址或者致电2804-2600查询。台湾新增76,967宗新冠病毒本土确诊个案，再多144名患者离世。疫情指挥中心话，新增的死亡个案涉及93男51女，年龄介乎未满10岁至到90岁以上，其中135人有慢性疾病，50人没有接种疫苗。新增本土个案仍然以新北市占最多，有接近13,000宗，其次是台中市和高雄市，分别都有10,000+。中国驻日本大使孔远佑在日中协会交流大会发表演讲，呼吁日本保持战略自主，平衡处理好对华对美关系，不应该在日美同盟一条道路上走得黑，多为促进地区和世界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孔远又说，他经常提醒日本朋友，对美关系不是日本外交的全部，日方不应该只是在少数伙伴国家身上下功夫，希望日方展现远见和智慧，积极改善发展和周边邻国关系，拥抱亚洲大家庭。他说，面对团结定是分裂、合作定是对抗的历史抉择，绝大多数国家都不愿意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主流声音是希望各国和睦相处、合作共赢。日本身兼中国近邻、美国盟友、亚洲一员的多重身份，何去何从，受到亚洲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关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端午节至星期日持续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035点，跌258点，总成交金额772.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91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14点，升6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3.7跌9.4，美团178.8跌3.7，腾讯控股358.6跌1.8，阿里巴巴92.35跌2.25，快手79.65升2.35，京东集团221.8跌2.4，盈富基金21.28跌2.4，友邦保险79.7跌1.1，海螺水泥34.85跌2.85，东洋光药5.3升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6，日元129.86，瑞士法郎0.958，加元1.267，人民币6.684，英镑对美元1.251，欧元对美元1.067，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649。日经平均指数报27,413点，跌44点。港金报17,300升130。伦敦嘅每盎司卖入1,851.47美元，卖出1,85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华润大厦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比较挤塞，车龙排到税务大楼对出。西行过海，龙尾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有翻车龙噶，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安秀道一段比较挤塞；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沙福道一段亦都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温思劳街；达之路去大坑东道方向咧，仲系挤塞噶，车龙排到丹桂路对开。咁喺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是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快线的道路工程就已经完成了，封路重开，但一带还是车多少少，就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展快线的道路工程已经完成了，一带还是车多。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欢迎嚟到深宵多元音乐空间。 无论你身在世界边个角落，无论你呢一刻做紧啲乜嘢，我哋每晚都预备咗一个以你嘅音乐口味为依归，四小时嘅多元音乐空间。 香港电台第二台，轻谈浅唱不夜天，每晚深宵两点至清晨六点，刘佩龙、岑亮、曾洁莹， 同你一齐分享一个融汇中外音乐嘅听觉乐园。 大师对谈第四季， 继续以不同理论讲人生智慧。今个星期的主题是马太效应。 有些人呢极有名气，和那些呢是很勤力做事的人，但是他们得回来的收成是不成正比的。 穷的越穷，富的越富，那个效果就出现了。 大师对谈第四季， 主持林以乐、司徒永富， 逢星期六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CIBS 开咪真是好正的。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申请期已经过了，想申请要等下期了。 还有的 CIBS 人人广播有奖游戏， 听节目 玩游戏， 网上 shopping 号给你， 听着每晚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 之后，登入网站用创意答问题， 每日送出200元电子购物券，名额三个， 想了解更多即上 CIBS.RTHK.HK。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大家姐，大家姐，呢度都有人投诉你啊！话你嗰个鉴赏会咧把鬼喎、啊。 哎，等我睇下。哦，佢话我把持得好鬼马，所以好正咁话。哎呀，多谢大家支持大家姐啊！ 所以话有大家姐喺度，呢、這个世界冇嘢系唔得噶。 记住听神，星期一至五，香港电台第二台， 晏昼一点到三点，未连康康，听我大家姐。乜都得得得得得！ 自从搬咗出嚟住之后咧，我成日觉得咧，你喺做家务上面其实真系唔可以懒嘅，因为你一懒咧就会堆积 如山啊！ 系啊，我觉得其中一样我比较懒嘅工作咧，就系、是、洗完衫之后好懒收衫。 哦，所以我成个工序都外判啊！ 你是最厉 害是不 是你是最犀利。 我已经怕将啲衫呢除完之后又要摆喺一个位咁样啦。然后又要洗衫，洗完又要晾，晾完又要等佢干，然后又要接。呢、這个工序全部变咗一个工序，就係攞楼下洗。 哦。 咁佢接埋嘅， 接埋， 哦，好好喎， 佢接埋咁又几好喎、 啊，唔系因为啲磅使佢系接埋，但系当然你唔可以咧，枕咗成袋嘢摆喺度啦，你一定要你攞翻嚟之后你要拆开佢，然后真系接翻好咁样。 我成日想问咧，究竟磅使完啲衫咧，佢会帮你烫噶？ 佢其实佢会干嘅，但系佢干得嚟咧，佢会掹翻直咁去干嘅，就、哦、你唔会话烫到好似咧恤衫咁干咁不直噶啦。但起碼唔會咧，好似魷魚咁樣咯。 因為自己用嗰啲乾衣機係會啲衫都哇潮， 好潮噶嘛，係 啊，所以我攞去乾，唔係攞去磅洗咧，就免卻咗過分潮嗰個危險。但係如果你唔你攞翻嚟，你唔接翻好去擺好去嘅話咧，都係會潮嘅。 係、哦，但係如果你喺屋企裏面洗啦，洗你掛得好好地，如果你拆咗落嚟，你冇好好地去接佢，其實都係潮噶。 當然， 但有一啲嘅朋友，無論點樣努力，佢都係唔能。能够好完整地接住好嗰件衫噶嘛？ 咁点咧？ 所以而家咧有一个新嘅发明咧，就好啱你啦！ 自动摄接衫机， 冇错，佢呢个嘢咧，成嚿嘢好似一部咩咧？一部比较细型嘅 printer， 即系影印机嗰一种啊。咁佢咧就系上边有一个位咧，好似系你影印机摄纸入去嘅位，咁你就将件衫个三脚位咧晾上去嗰个位，咁佢咧就会自动帮你夹住件衫拉入去部机度， 碌入去， 系啦。然后咧佢碌咗入去之后，你唔好以为同一个位度出。翻嚟唔系，佢喺下边，下边有一个窿窿位，你就会见到佢接好咗一件衫，你唔使即刻攞出嚟噶，因为你可以一搭先攞出嚟，佢可以直接再摆另外一件衫落去。 部机几大啊？ 都有一部单层嘅雪柜咁上下啦。 咁细？ 系啊，好细部啊。 咁 OK， 我以为好似嗰啲印刷机咁大啲。 咁大啊！ 哦，咁 OK， 即系跟住两部嗰个 CD 机咁上下。 哦 ，OK， 即系等于细碗碟机咁大咯。 系啦、啊，大少少啦。咁、但系呢一个咧，如果喺香港咧，我相信啲妈妈一定会话左订啊，左订啊，屋企好大啊咁样。 哎呀，真系我香港咧，好多时候我哋嗰个训练由细到大，阿妈都会叫你接衫嘅啫嘛。即系你都会由细接到大啦， 辛苦噶接衫。 你觉得吓、要特登买部机翻嚟整佢，好似有啲浪费、啊。 唔系，其实我就有阵时候用接衫板嘅。 啊， 知咩接衫板啊？即系嗰一块铺喺度嗰块咧，喺街嗰啲，即系有个人咧话：诶，十蚊件，十蚊个嗰啲，有个咪嗰啲人咧。 你买过？ 唔系我个钟点姐买过，佢就试验俾我睇，教我点样接。咁就係鋪件衫入去就夾夾夾兩嘢咁就接到嗰度。 請問你用咗幾多次咧？嗰嚿嘢 我都係佢用咗，冇用。我都我淨係學咗，哎呀啊得意喎，係啊，你用啊，隨便用，隨便用。 所以姐姐係買俾佢自己用噶。 我唔係嗰一飯就做唔到噶啦，係咪？留翻俾啲專業人士做啦。 你嘅能力係要用喺其他地方。 我能力係要趕得切翻嚟做 Made in Hong Kong 啊嘛。 播好歌， 帶歡樂俾大家。 我和你曾从无负众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着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上方。 晴朗时同映后阳光，无用看得到才信，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角， 同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 在这纪念面前，希望面前好好地纪念。岁月流身边，开始得忘信念。用我生老代言坚毅，代言坚立每一天。重温这地长跑，尽全力领先。 非常非常之精彩啊！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主题曲啊，有啲咩人唱啊？ 包括有谭咏麟、张学友、刘德华、钟镇涛、陈慧娴、草蜢、李克勤、容祖儿、杨千嬅、雷有辉、吕方、张杰、张靓颖、何五阿月、梁汉文、林峰、卫兰、李幸毅、江海嘉、谷子乔、 哇、 吴若希、胡鸿钧、林晓峰、萧海恩、严明熙同埋呢一个曾比特嘅， 哇！真系数都数唔晒， 系啊，数都数唔晒， 好劲啊！ 可能系我，可能系佢，可能系你，700万人嘅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在我20多岁的时候，我和女朋友一起住，我很信任她的。她说和朋友去街就去街，吃饭吃饭，夜饭就夜饭，卡拉 OK 就卡拉 OK， 我都不会过问的。还有我从来不会怀疑她咯。她有心不让我知道的事我都未必知道的。所以呢，其实和家人见面啊，各方面的事我都不是很清楚的。有一个时间，我女朋友嫲嫲过身啦，我提出不如去灵堂以后辈嘅身份向佢致敬啦，装支香谷个供都好啦。点知佢又咁讲， 我唔想咧，你喺呢啲场合度第一次见我啲屋企人啊，佢哋都冇时间去招呼你，不如下次先啦。 有一日，有一个识得我嘅朋友咧，打电话俾我，话俾我知一件心碎嘅事啊。佢话我女友咧喺嫲嫲出殡嗰一日咧，带咗另外一个男人去啊。其实我女友咧同呢一个男人咧，已经喺佢哋屋企咧系公开嘅一对嚟噶啦。后嚟呢一个爆料嘅朋友咧，竟然话俾我知呢一个情敌系边个，甚至介绍俾我认识。我呢一个情敌咧，佢系叫 Jordan， 其实同我差唔多年纪啊，个人都好爽，好 friendly 嘅。 我已经订咗佢噶啦，虽然佢一再同我保证会同你分手，但系我对佢咧已经冇兴趣啦。 我同佢咧其实都讲咗分手噶啦，我叫佢咧不如搬走啦。虽然佢又话保证咧唔再揾你，但系咧我已经唔可以再信任佢啦。 啊，你今晚有冇时间啊？介唔介意出嚟饮杯嘢？ 喂，好、啊，大家出嚟倾下啦。唉，即系俾你呃咗咁耐， 你饮唔饮得先？ 总之我从来冇醉过。我哋一见面咧就好好倾啦，大家都冇饮醉酒，因为我哋咧唔觉得系伤心啊，反而觉得咧值得庆幸。喺言谈之间咧，我知道 Jordan 咧要揾地方搬，我竟然咧胆粗粗咁提议话，不如搬嚟我嗰度住，同我 share 呢一个单位啦。就系咁样，我哋每日见面，竟然由情敌变咗做 buddy 老友记啊！ 爱情呢样嘢咧，退一步 天空海阔，唔需要咁执着嘅。 如果死都唔放手嘅，好容易 miss 咗咧更加美好嘅嘢，所以嗰个就真啦，系咪？ 系咯， 一齐睇电视啦。 好。 I feel you touch me in the pouring rain, and the moment that you wander apart from me, I wanna feel you in my arms again. And you come to me on a summer breeze, keep me warm in your love, then you softly leave, and it's me you need to share.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一点到三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关我事噶， 狂野 之城关我事，好啊，好似好唔负责任啊！呢、這个 DJ 啊， 电脑嘅问题我哋解决唔到， 系解决唔到啊！ 系听众嘅选择咧有好多，譬如有呢个浅草妖姬啊，周启生啦。 系，仲有呢个陈慧娴嘅陈慧琳嘅新忆周末啊， 就差个字啫，差个字啫。陈慧娴都有跳舞街，系。 仲有忘情森巴舞啊，或者系笑啊 ，stand up 坏女孩都有 人揀嘅。 係啊，就羅文嘅呢一個紋身的獵人都有人揀啦。 好多喎、啊，冰山大火都有人揀啦、啊。熱力接拍 Urban Bar 都有人中意嘅。 係啊，三分鐘放鬆都有人揀、啊。 三分鐘放鬆。 三分鐘放鬆。 走啦走啦。 係，仲有呢個深夜夜。野花越夜越有機，不醉無夜都有人揀， 不過最喜歡都是這一首啊， 夜迷歌， 關淑怡西烈光。 灿烂的天空中，仿佛有你存在過一秒鐘，匆匆轉身簡單的舞步，而床上多麼冰凍，醒起這不過斷情在昨天早告终，只需一口气继续任务，谁料已经感到变动，前尘就似火花脑海中，匆匆闪进，原来又再一次不小心走进夜迷宫。收音机陪伴，偏偏一首首歌也似是为你写的，多么心动。假装的一切也像是存有住你当初眼中，只好飞车到野外地球，逃避这些心理作用。前尘就似火花脑海中，匆匆闪进，原来又再一次不小心走进夜迷宫。身边有某个足伴，随缘你彼此也戏弄。然而就算相依也相拥，总不相信。回头独个只好乖乖地走进夜迷宫。 正啊，好有即系嗰啲好神秘嘅感觉啊！关淑怡呢一首夜迷宫 真系好狂野， 令我谂起咧夜晚咧港台电视31咧夜晚八点半嘅呢一个啊吓 《渔交记》 系啊，今晚第二集喎， 系啊，唔系第三集 啊，琴晚第二集， 因为一年播两集啊嘛， 系 啊。可以一次過吹兩集 是啊！係啊，咁留意住啦，呢、這、一個劇真係咧劇力萬軍啦，同埋咧真係咧好高水準，亦都係好新啦、 啊。國劇830啊，一定要睇啊！ 靚仔靚女啊！ 預交記啊嚇，我哋明天再見，拜拜。 拜拜。